句偏又已忘记，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，爱是不变的星辰，爱是永恒的星辰，绝不会在银河中坠。